年轻时候的苏菲玛索， 但是他的眼睛比我的眼睛大很多。 可能，但是你的眼睛小小的很可爱。 对，特别迷人。然后妮子也是同样啊，哈，越来越漂亮了，有没有？ 谢谢。 今天两个人就好像刚从幼稚园出来。 幼稚园是什么？ 春田花花幼稚园啊。 啊，明白了， 可能是秋天来了。 对， 姐妹花嘛，对，今天请到了我们的姐妹花来到节目当中。那姐妹花，我估计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各位应该也会感受到，哎，好像性格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下子就能给人那种热情似火的感觉，另外一个就像现在北京的天气一样。 现在北京天气是什么样的？ 怪凉的吗？ 需要加一件外套。 对，所以看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这个好姐妹花，同时呢也代表着他们的性格，正好就是现在的样子嘛。夏天，夏末初秋初的样子。 对，夏末秋初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两位姐妹花啊，看看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带来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又看看我们俩今天能不能来检验一下 这个姐妹花是货真价实的呢， 身后的情 还是塑料啊？待会儿 还是钢琴姐妹花。开玩笑啊，那个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今天晚上的 C 位主打歌呢，有一点特殊。 哎，为什么？ 两个人到底谁是 C 位啊？ 都是这样。既然都是 C 位的话，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完成一首歌曲，好不好？所以这个 C 位主打歌选择的是我们共同来演唱的。 遇见， 是不是？ 遇见，李孙燕姿的遇见。 我特别想，算了，我待会儿收一下我的好奇心，等他们先唱完歌曲之后，再去聊一聊他们是如何遇见的，好不好？ 没错啊，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遇见》，来自于我们的妮子以及程宝拉，一起来听这首， 一起来听。 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是浅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我的谜底会解开。 谢谢。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 ，C 位主打歌来自于两位共同演唱的《遇见》，原唱是孙燕姿。 拿着爱的号码牌，总有一天你的谜底也会揭晓到来啊！那接下来我刚刚的那个小疑问啊，现在就想很好奇了，不知道二位我们的姐妹花当时最初的遇见是什么遇见？你们两个是同一个班的同学？ 对。 对、我们是同班同学， 自然而然的就认识了， 自然而然就认识了， 然后也被分到同一个宿舍。 哦，是在一个宿舍当中是吗？ 隔壁床 啊，隔壁床、就是哦， 课桌是在一起的。 哇，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什么睡在上铺下铺之类的 兄弟吗？ 这个好像比较有年代感。对，但是呢，你看同在一个宿舍当中，肯定会更多一些了解，因为每天都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嘛。 我每天都要怼他 啊、所以你们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怼的这种关系，还是什么风格的相处方式啊？ 怼比较多吧，我怼他比较多 啊。怼的方式比较，你看笑得那么开心，所以妮子呢，你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 被怼比较多啦， 被怼，然后我就像秋天一样冷冷的回应他就好了 啊。所以日常生活，你们生活当中的你们也是像秋天和 夏天 一样， 一个像夏天，一像 秋 天， 对啊，就性格就是感觉。表面上挺互补的，对，就让人觉得两个人挺合拍的。 明白。 虽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总会给别人感觉挺舒服的。 对，原来这种遇见除了在同一个班级一起上课之外，还有很多生活当中的成分。那你们两个除了相处模式，我们是大概知道了哈。那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啊，或者是日常的小习惯？先说爱好，共同爱好有 吃辣条。 吃辣条， 这 大佐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宿舍有没有这种爱好？ 有吧， 吃辣条。 但是吃辣条这个应该不算是， 就是我们 这个真的很少哎。 我没想到爱好是吃辣条。 我刚刚这个脑子还在想，慢慢的启动吃辣条。 我还以为你们会说哦，我们爱唱歌啊，就一起唱歌。 宿舍里面。 就是 不是，如果你要说爱好的话，之前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里面经常会打游戏 啊，打游戏唱歌， 对，打游戏唱歌，然后要不就是男生一块儿就聊天， 聊天， 吹牛， 夜谈，吹牛， 对，其他的倒也还好吧， 我们差不多啊，我们宿舍也是这样， 对， 就是 大家在一起吃辣条，这已经当成了一个爱好吗？ 就是我们会一起打游戏吃鸡，然后对，然后就一起。在吃辣条 啊，就边吃辣条边吃鸡，胃还好吗？ 就一包一人一半，对吧？ 明白明白，开玩笑开玩笑啊！哎，但是这个回答也是确实是出乎意料，对，不知道我们线上还有我们所有听广播或者是看视频的各位啊，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宿舍好友那个他啊，你们之前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好玩的这种爱好，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啊。 对，毕竟这个也是刚刚过了9月1号、啊、 刚刚开学， 对，刚刚开学，大一新生也刚刚入学了嘛， 对， 碰到了自己即将度过4年的朋友们。 对， 为什么说到这儿我是发自内心的坏笑。 为什么是坏笑？你也开始想象在吃辣条了吗？ 没有啊，就是真的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之前会听好多学长说，你的大学4年的， 好好， 对，好好珍惜啊，这个你的朋友们，这都是真心的朋友们啊，你看看你们的缘分啊，要一块儿住4年呀、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上大一的第一个月，发现大家都跟人一样， 都跟不然呢， 没有 都跟人一样， 就是第一个月大家 特别有礼貌， 都很像人、 哦、 然后 等到一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就原形毕露 了。哦，原来是这样， 一开始正经是吗？ 对， 我觉得第二个星期就应该开始原形毕露了。 第二个星期哦，你们适应期会更快一点。那我们刚刚了解二位的共同爱好是吃辣条，那这样、现在呢彼此爆一下对方的料啊，原形毕露一下到底你们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就是表面上这样，先来爆妮子的。表面上看起来冷冷的妮子啊，就是有点像秋天性格的妮子。那宝拉先来说一下她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 好好说哈。 有没有感觉身后有一丝寒意？ 否则晚上可能 好好说啊。 怎么说呢，很颓。 很 颓。这个颓指的是哪里？ 就是没有上课的时候就天天宿舍待着睡觉啊什么的。 有点宅是吗？那这样宝拉，我们来爆一下宝拉的料。 宝拉就是因为 也很颓。 我们两个一起吃鸡然后吃辣条。 就是他就有的时候在宿舍还蛮吵的。对， 蛮吵 的。因为他性格很像夏天嘛，咋咋呼呼的，然后让别人就感觉很有热情。但是有的时候宿舍需要一点安静氛围，但他还是就是特别的活泼。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怼是来源于这个会比较多一点。成宝拉你给我安静一点。 不妮子一定会，宝拉我觉得你需要安静。妮子永远是收着的，你知道吗？ 是 就是你看他讲话永远都是收着，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很正式很收着那种感觉。对 对，然后 宝拉 哎呀 就是应该是这种。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太好玩了，这种大学的宿舍生活，姐妹花。 我们两位老年人现在不禁也想起了大学的时光， 想起了50年前还刚刚毕业的我， 还有睡在上铺的兄弟们。 OK 啊，刚刚带来的第一首歌曲《遇见》，一首合唱的曲目。那接下来啊，还是两个人各唱各的啊。对，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宝拉，程宝拉，《安和桥》，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随时开始，《安和桥》。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皮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吧，我在等你呢。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再见。夏天就像你一样 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再见。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所以你好，再见。 刚来自于城堡拉安河桥。 哇， 哎，你们两个刚刚在那笑什么？ 我试一下，我唱的还可以吗？他说还可以，还可以， 互相肯定一下。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听女生版本的安河桥。 嗯，就是那种很低沉的。而且我觉得宝拉的声音特别适合唱那种。 我在人民广场吃。 哎，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感觉的风格。 就很欢快，然后同时就真的很像他的性格的那种。 对， 当然这种安河桥可能相对偏安静一点，但是处理的也很好听， 低沉性感。 对，低沉性感，哇、 哦，可还行？ 可以， 我觉得 OK。 哎，你觉得可以？ 我觉得不行。 哎，我们今天其实，哎，算了，待会儿再说。我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小包袱要抖，你知道吗？然后你看刚刚一首歌， 看多了， 不是一首歌唱出来之后，你看大泽的就已经有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哈。我相信妮子现在压力应该也是有点大，是不是？ 对， 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好，加油！ 所以日常你们喜欢的风格也会不一样吗？音乐风格也会不一样吗？ 我都喜欢，我什么风格都 喜欢。是宝拉是什么都会喜欢， 对， 然后妮子呢？ 其实我也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听到的歌曲都会相对广一些。 哦，有点像音乐主持人， 对， 就是像我跟大佐，一般歌单就比较杂，比较广。 从巴赫听到这个佛系少女， 什么什么燃烧你的卡路里， 燃烧你的卡路里。 对，所以说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的音乐还挺多的，但有偏爱吗？ 偏爱。 各自的偏爱， 听吗？ 听或唱， 听或者是唱。 听，我最喜欢林俊杰。 啊，林俊杰 JJ。那唱呢？ 唱，都要唱吗？因为老师布置的很多。 就是有没有去寻求自己的适合的方向？有吗？ 大一大二我学的是比较抒情的，然后大三我现在要唱快一点的歌。 哦，现在是快一点的。你是想就是想尝试，还是哎对自己的定位发现我唱快歌会很好听？ 看唱快歌好听。 哦，是 唱慢的也好听。 慢的也好听。对，都好听。 唱什么歌都好听。 对，但是你像我就是只能唱慢歌，快歌就唱的一般。对，就不适合。 所以你今天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 啊？不是，我就是说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他的特质不一样。 吓一跳，我还以为你忘了那个毒咒了。 没有，我真的永远铭记这个毒咒，只要一开嗓绝对车祸。好，那刚刚我们了解的是宝拉的偏好，那妮子你日常喜欢的是什么样，以及爱听的或唱的有没有自己风格的一个偏向？ 爱听，其实都爱听，但是我比较喜欢听那种小提琴的。 哦， 还有一些钢琴曲什么的。 是带着作为伴奏的还是那种纯音乐？ 就是有些韩国的 OST 就是那种纯伴奏的，我也特别喜欢听。对， 说到 OST，我想到了某些偶像剧， 一些韩剧啊什么的。 对，很唯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自己唱歌上呢，就比如说有没有找一些自己比较擅长或者是偏向的偏爱的一些唱的风格，演唱的风格？对， 我比较喜欢邓紫棋还有张靓颖的风格 啊。 对，还有张碧晨，对他们的路线，就是觉得自己的嗓音可能接近于他们， 就是比较大气一点的那种。 但是感觉你的性格跟他们的很不符合呀， 还是有差距是吧？ 对啊，就是你是属于那种 更稳一些、 稳的、特别稳那种感觉。 对。 可能是嗓音条件吧，因为也有是专业老师布置的歌曲，又偏于偏他们那方面，对，对，适合。 明白。 那两位现在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是流行演唱方向？ 对，流行演唱专业。 对，我也是。 之前聊过很多的，就是现音的学生，还有这个师哥师姐，或者是一些就是已经出来的艺人。 嗯， 因为现代音乐学院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我觉得。 哦，你又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就他的音乐路数很 广， 很用奇怪来说也不是太对，但是类似的词语吧， 就比较广嘛。 对， 就是大家的喜欢的， 就是你可以听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嗯， 包括比如钢琴演奏。 嗯， 我之前认识一个现音毕业的一个弹钢琴的小哥哥，他的钢琴演奏路数真的是 J6， 很诡异。 哦， 就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弹钢琴的就很诡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话。 嗯，那可能是他们比较有自己的风格。 嗯，对。 那说到风格，比如说我们日常在，我就比较好奇嘛，作为音乐学员，而且还是学现代这种流行音乐的哈，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学生，日常在上课的时候，肯定上大课都是比较相通的一些理论呀，或者是实践。那比如说个性方面，你们学校又是怎么样去培养的？ 个性方面，我发现我们学校也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学生 个性太强了， 就其实不用培养，然后就大家都会找到自己的个性，是吗？ 对，反而是那种个性过头了管不住的那种，就是大家都有， 就是那样的会多一点。 对， 哦，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你们两个的个性值大概占多少？ 两分吧。 彼此说，宝拉说妮子说宝拉。 啊， 再评价一下，因为我很好奇嘛，到底那个个性能张扬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的个性张扬是什么？ 就是音乐表现上，对， 音乐表现， 对，不要讲生活，就是音乐的一个表现。刚刚不是说就是大家好像都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风格嘛？ 啊，让他先说我。 好，先说宝拉。 音乐方面， 十分满分的话，大概能占到多高的值？ 就指的是他个性的强烈， 就是 对对对，音乐个性上，就演唱的风格呀，然后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上。 好难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答。 两个人深深对视一眼。 我是觉得他其实还有上升的空间。 哦， 对，就是，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嗯， 因为现在都是在学习中。 所以你要打11分吗？上升一点儿， 我觉得给八分吧。 哇，八分， 对， 哦，那啊，看来这个路数还蛮广的。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给我们妮子也打。 那我也打八分。 哦，你们两个，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就没意思了吗？互相扒这个对方生活当中的猛料啊，对不对？ 嗯， 哎， 可能说到专业上还比较严肃一点， 对，这个应该严谨一点。 对对对。 OK 啊，这个上半时段呢就先给大家演唱这两首歌曲啊，这个稍后呢在一小段片花之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妮子以及程宝拉。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享受歌曲。 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格局早已地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坦途一下起了雨，我不会逼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繁星突然照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船。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坠、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 么破，还不如去学习错。为什么爱上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天空一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掉向了地球，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佑月月。这个梗啊，不开玩笑了，还是我们回归到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那同时呢，这样一个是的，这么嗨的一个节目，当然就期待各位多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哈。那首先呢，就是刚刚大佐有说到，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所以 FM 98.2 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当然，更加期待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视频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刚好没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对，现在出来了哦。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搜索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栏呢叫做挑战新歌声，赶快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一直播和我们的北京时间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 对，在这儿还是要插播一条小消息的啊，这个由爱奇艺出品的中国首档打歌类的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也是于9月7号，也就是昨天啊，在这个每周五晚上8点上线播出。节目将首次完整的呈现艺人打歌工业的流程，采用真人秀的舞台秀真人秀加舞台秀的表现形式，通过多重打榜形式汇聚国内外新生音乐作品，致力于音乐人提供一个表演和宣传新作品的舞台。节目首期呢就聚集了人气爆棚的蔡徐坤，以及独立创作人陈粒、琵琶美人、周杰琼、花园宝宝 F 杰尼，还有罗志祥旗下的新男团 CTO 以及国际组合 Seventeen 成员等等等等啊，这六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将在中国音乐公告牌的舞台上给我们呈现哪些炸裂的舞台表演呢？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而且回去看了一下，有点像我们哦。我们是电台版的现场 live 的这个打歌。 对，我们是让我想想这个名字啊，一会儿告诉大家。 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大型音乐挑战真人秀节目。 认真的吗你？ 是的呀。 我一直想说这句话，认真的吗你？ 真的呀。哎，你看，我说认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也是非常棒哦。 没错啊，大家呢一定要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接下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妮子，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子。 还有妮子身边的程宝拉，欢迎宝拉。 我是最可爱的。 哎，所以你们两个到底谁是最可爱的？ 都是都是。 妮子又用这种 带刀一样的眼神看了宝拉眼，晚上是不是不想回去了？ 晚上见， 晚上见。而且妮子始终她的性格也是比较就是抢眼的，她始终保持着自己那个状态，哪怕任何情绪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 就是高人不露嘛。 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和男生，兄弟之间也好，还是女生和女生，就是姐妹之间也好啊，肯定都会有一个跟你好像并没有那么相似，但是相处之间还是非常要好，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会共同去完成很多事的这样的朋友。所以如果要是各位不管是在收听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啊，各位的你们有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个秋天或自己的那个夏天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之间的故事。 哎，突然话说到这儿，你觉得咱们两个像什么天气？因为毕竟也主持快， 对啊，都已经一年多了。用天气吗？ 那你要说别的也行，一个像臭豆腐，一个像辣豆腐。 哎，突然说完这个，可能说完这之后，这节目没法听。我们是一档大型的美食真人秀，音乐美食真人秀节目。 我们俩像后天。是说那灾难片儿吗？ 待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快受不了这两位了。 哎，开玩笑，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刚刚上半段的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还是由妮子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一首独唱。 我要你。 哎，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好，一起来听。 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嘟哒哒哒哒哒哒。谢谢。 一首《我要你》来自于妮子。 安安静静的一首歌曲，很好听。然后任素汐是他的原唱，是吗？ 对。 那妮子是不是日常就喜欢这种安安静静弹着吉他唱着歌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歌曲比较适合我的频率， 你的频率 比较适合我的气质。 真的，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好有气质，以后我在主持的时候也要这样子。 你要怎样？ 就我觉得我之前比较像二哈，就是特别开心。 不然呢？ 然后现在我也要 做一下女神， 一直贵宾是吗？ 开玩笑，开玩笑，但是确实很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嗯， 对， 谢谢。 那就是妮子和宝拉两个人选择，既然选择了学习音乐，那之后有没有去想选择继续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呀？ 有， 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就是想往那方面去走？ 嗯，想，就是我在长沙自己弄了一个，就是大学生一起。 宝拉是哪里人？长沙人。 嗯，湖南长沙。 湖南人。 嗯，臭豆腐。 突然说臭豆腐，突然想到我们两个。 哎，那妮子是哪的人？ 我是广东潮汕人。 哦，哇，这两个地方都是好吃的地方。 美食的地方。 我们两个又像粥砂锅粥了，是吗？ 砂锅粥。一个是砂锅粥，一个是牛肉火锅。 可以可以。 对，把它继续。 我刚刚讲到哪里？ 你说你在家在长沙搞了一个 湖南臭豆腐，对， 搞了一个臭豆腐， 然后一些朋友弄了一个线上线下的什么办音乐节啊之类的活动 哦， 然后还有拍 MV， 哇，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有。 对，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叫陈宝拉工作室， 哇， 宝拉音乐， 对对，宝拉音乐， 宝拉音乐， 你们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公众号， 哇，好棒啊！ 所以就是为那些想要去做音乐的人，去给他们提供这个机会做唱片，还是 对，就是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唱歌比赛，初中高中为主，然后大学为辅，然后到了决赛之后，他们前几名就会给他们出歌之类的。 哦， 还有很多。 我突然觉得宝拉变成了一位导师，说安邦曲，然后就你可以来到我们战队之类的，就我现在脑补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那现在一直发展到现在到今天为止，一共给他们出了多少首歌，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大学生循环演出，然后还有线下的音乐节，就是办大学生。 线下的音乐节是什么样的类型？ 乐队，什么朋克啦之类的。 也是以校园那种为主吗？ 对，音乐节在外面，我们自己招场地，自己租那种场地。 嗯， 可以从大从小。嗯， 哇哦。 那你觉得，你觉得从一个本身从事演唱的艺人，变成到一个去规划这些这种导演类型的人，你觉得之间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你弄完一场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台下人很多，几百个人，五六百个人，然后很嗨，我就哇，好有成就感， 也很嗨是吗？ 对，我也很嗨。 那就没想过自己拿着麦去上去演唱吗？因为毕竟演唱也是你的梦想之一啊。 那我自己做幕后，我自己弄的，我也想唱就可以唱唱。 哦，明白明白。但是这个身份角色一改变，可能你之后在唱歌的时候思考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嗯，可能。 嗯， 但是现在还是以为学习为主。 嗯，还是以学习为主。 对，你看，毕竟现在才大二，能在湖南市。 长沙， 长沙， 长沙，这个脑子呀， 他脑子里面可能还想象着 I want to 啊。 对，你看在长沙市弄了这种初中、高中、大学的这种音乐节的项目，我就觉得很棒，可以给那些喜欢音乐的学生们，给他们这种梦想。 嗯，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小工程，音乐节就是像北京什么草莓啊， 那太大了， 这种 那是我们的梦想。 哦，那是你们的梦想，但是从小就开始去做， 包括像北京这些联合高校的，比如说凤彩之星， 对对对， 这个北京十大高校 这 些，他这个也很难做的，你要 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很多学校一起去完成这个，真的本来很棒。 对， 谢谢， 很厉害， 我觉得还不错， 觉得还不错，好可爱， 我觉得还有提高的空间， 对， 上升的空间。 哎，那妮子呢？现在？ 我现在就是还是以学习为主嘛，然后之后是会考虑一些传媒公司，然后就是可能走合同吧，走艺人这样子， 那种传统的方式， 对对对， 给你一支麦克，你就可以掌控 称霸全场， 对。 再拿一碗臭豆腐， 要砂锅粥不？ 长沙最好吃的还是猪油拌粉，巨好吃！ 天天在说 粉，是不是？ 对，特别好吃，而且很便宜，6块钱一碗。 哎，下回你们两个可以创作一些跟食物有关的音乐，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应该会米饭大盘鸡， 应该会很香，就是专门和那个卡路里对唱， 对， 一个在燃烧，一个在增加嘛。 我还可以把这个长沙火神宫从第一层唱到第三层，唱一遍， 可以 说完。OK 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曲。刚刚这首来自于妮子的《我要你》，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宝拉，这首歌叫做 影子。 一起来听《影子》，来自于程宝拉。 嗯。 过后的街惹来了尘埃，一整夜曾任性让你一个人走一条街，看你抽烟沉默的样子，我就像被你抽离的影子，投射在旁边我们之间，是谁让你动了念？我还是没忍住，我知道有些事不该问。你游离的眼神，冷言冷语多伤人。我只是受了一点伤，时间扯开伤口，痛也陪你到天亮，可我是影子，最近也最陌生。我想你了，其实我也很脆弱。我想你了，如果你还心疼我。我藏起来了伤，安静听你说话，我都忘了眼泪该要怎么淌。我会懂得，我不会再追问了，我受够了，但我怎么能舍得，受了一点伤又能怎么样。是没忍住，我知道有些事不该问。你游离的眼神，冷言冷语多伤人。我只是受了一点伤，时间扯开伤口，痛也陪你到天亮。可我是影子，最近也最陌生。我想你了，其实我也很脆弱。我想你了，如果你还心疼我。我藏起来了伤，安静听你说话，我要的不多，就陪在你身旁。我会懂得，我不会再追问了。我受够了，但我怎么能舍得，受了一点伤又我想你了，哦哦，就请你抱紧我，再抱紧我，我都不奢求了，你还想怎样？真的懂了，我不会再追问了，真的够了，但我怎么能舍得？我只是受了一点伤，又能怎么样？影子离不开光，我们都一样。 感谢收听。 歌曲来自于宝拉影子。 嗯，我刚刚比较惊讶于宝拉一开始都是一直在节目当中的状态，都是眯着眼睛，然后大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刚刚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的投入，然后全程也有闭着眼睛去，就是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这种感觉，很投入，很好听。 对，就很享受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刚刚一直全程在看着他唱歌。对对对，就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音乐带给他的。嗯、对。 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影子》。那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双方的演唱就到告一段落了啊。 嗯，所以我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环节。 对，今儿这重要的环节我有点没看明白。 啊，你现在可以不明白，我们先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的挑战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做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这也是我们每天最好玩的一个环节。嗯、为什么刚刚说我今儿这环节没看明白呢？他说用音乐的方式来表白。 哎，这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我要抖一个包袱，后来说算了。嗯、因为刚刚我们宝拉唱歌之后，大佐说什么什么什么低调性感之类的，就是那个形容词。 嗯、 然后这个正好是应到了我今天想到的挑战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毕竟我们直播间很罕见的来了两位漂亮女生。哎，嗯、所以说作为我们直播间唯一的男生啊，所以说呢，你 还有导播老师呢。我要不给拉回来。 你先别慌。没有，其实因为音乐是可以去表达情感的，可以去表达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嗯、因为它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挑战环节的主题就是音乐也是可以说话可以撩人的。那既然两位女生都在这儿了，我们顺便就来撩一下我们帅气的大佐同学，看看大佐最终觉得谁可以真正的撩到您。现在的表情不开心吗？ 那个满脸问号。 哇，就那种就是黑人问号脸啊。嗯，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你看两位女生长得又漂亮，唱歌又很好听。嗯、所以用音乐讲情话是什么样子呢？谁可以先来？ 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 啊，哦，这个是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星球坠落》。 对，嗯，特别好听，是吧？ 摘下星星给你，你看宝拉刚刚还配合着动作，嗯、要星星给你，而且 妮子 ，sorry， 而且最后还用那个就是这叫什么，抛个小媚眼给你，有没有被 Q 到？ 满脑子想都是臭豆腐。 好了，那我们是第一个阶段啊，妮子已经完成了他的挑战。那么接下来宝拉，虽然你们两个距离稍微有一点点远，隔了两个人，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用最直白的吧。 啊， 嗯，就是那种最经典、最直白的， 瑟瑟发抖。 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 你为什么要笑出来？ 笑出来！ 我好害羞啊！ 唱就笑了。 一会儿大佐就是说，你现在听到这种版本的那个，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是吧？ 摘下豆腐给你，摘下肠粉给你，拿到火锅给你。 所以今天的挑战出了笑料。所以大佐老师，你觉得这个挑战环节满意吗？ 你问我吗？ 对啊，他们是挑战 题，我告诉你，你真的要问我吗？ 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声音当中，还是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嗯、你看妮子，她就很认真，然后而且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好听的这种歌曲，而且最近也很火热哈，而且还配合上动作呀、表情什么的，依然是自己那个状态。 突然有一个小问题，你两个人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类似的方法去撩过男生？ 嗯，撩男生啊。 我们俩都是天秤座。 啊、天秤座。 对，然后其实我们还是属于比较害羞的。 哦、 对，就不是很善于表达，去就直接对男生说那些情话，或者是唱情歌之类的。 突然发现， 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假如真的要是他们两个人用这种方法去撩一个男生的话，去告白的话，假如说那个男生肯定会跑的。 我肯定不会这样， 会被吓死我。 我刚刚没说完，然后你像宝拉日常就像小太阳一样，但是那时候突然发现，哎，还是带点小羞涩哈。 嗯 嗯，不过还是非常的可爱，还是保持你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性格和状态，非常棒。 好，鼓掌！今天的挑战环节就到这儿， 成功成功。 以后再有这么抓我入坑的，能不能之前跟我说一下？然后我 就把给你带来点惊喜， 我就把另外一个人安排在这儿， 摘一下月亮。 好了，你可。OK 啊，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4了啊，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两位的演唱啊，真的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明天见，那么接下来是 成一电台。 好的，明天见啦，拜 拜。 拜 拜。